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集中跟大家关注了很多涉及到网购的话题和内容。那双十一呢已经过去了，而且今年的双十一这个淘宝的销售业绩啊是又创了新高。那我们在这个网上买自己心仪的商品的时候呢，谁也不希望买到假货，谁也不希望碰到这样的事情。一旦如果出现了一些假货或者说是伪劣产品、残次品的时候，那么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商家取得联系，要求退货换货，或者是要求相应的赔偿。如果说呢，您买的这个商品的价值并不算很高，有的人呢可能就会选择算了啊，我就吃一个哑巴亏吧。但是如果说一旦买的商品价格比较高，又碰到了假货，一般情况之下呢，大家就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有一位女士在一个 APP 上买了一块价值30000元的二手卡地亚手表，没想到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这块表是一个假货。于是呢，这位女士就将这个 APP 的管理方告上了法院，要求相应的赔偿。那这起案件不久之前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有这样一个 APP， 它的名字叫做少铺。大家呢千万不要把这个少铺和我们英文当中的 shop 给弄混了啊。虽然说呢少铺本身啊其实就是英语的 shop 购买的这样的一个中文的谐音，但是呢这个两者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少铺这个 APP 呢，它专门经营的是这种二手的奢侈品。在海南工作生活的孙女士呢，在2016年的11月的29号就在这个少铺的 APP 上看中了一款价值30000元的卡地亚手表。这个表呢当时在少铺的 APP 上标明是95成新，单价呢是30000元，而且可以选择分期付款，首付是9000元，剩下的钱款分6期付清。孙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当时购买这块表的经过。 女孩子嘛，都肯定有喜欢的物品都不一样。当时看这个表呢，是觉得她说是，不管是工艺方面、状方面，都感觉是蛮漂亮。女孩子追求美嘛，那就选了这款表。然后我用了就大概4个多5个月，我就说那这样就看到又看中了另外一款，我就想说换。 孙女士对记者说，她平时啊也很喜欢买一些奢侈品。那一天呢，在少铺的 APP 上看到了这么一款粉红色的表带，玫瑰红色的表面，而且呢这个表的壳的四周呢是镶嵌着钻，这样的一款卡地亚手表，一下子就动心了。孙女士说，这块手表啊，如果说是全新的话，至少价值10几万。当时没有想太多，就把这块表买了下来。 最初那个表是您是就喜欢这个品牌，还是看中它的样子？这个地方 外观啊，对，你这样看不是漂亮吗？你看女孩子的是不是啊？ 粉色的。 哎，对，你看当时一 一看这表特漂亮，你睡不觉的是像是真的。 买的时候等于说知道它是二手的， 对，知道。 和您说的， 他跟我说是九五新，没有证书了，就说没有保卡了。新表的话，如果是带钻，估计也要十多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三万多蛮划算的，我就买了，就没想太多。 孙女士对记者说，自己戴了几个月之后呢，还想买一块奢侈品的手表，她就找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说哎，你戴的这款卡地亚的表不错呀，我给你看一看到底是真表还是假表吧。结果这一看出了问题。 我想买别的表，那我就说，哎，朋友就说，哎，这款表不错，他刚好做奢侈品的，他就说，那他就看一下，他师傅一看，哎，这表成色不对，因为如果像您是做这行的，那可能你一看这表真假真伪，你可能会能看得出一点，还看出这表也不对。我说这表是真表的，他说就建议去鉴定一下，那我朋友建议我就鉴定，一鉴定全是假的。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让孙女士大吃一惊，鉴定报告显示这块手表为非正品，全部都是非原装的。 之前跟他们商量，他们也是推说要需要我去做鉴定，是他们指定的鉴定机构，我已经去指定的鉴定机构了，鉴定了是假的，然后他就来给我虚拟这个商户了。 但您那个时候就是到这个少铺指定的这个鉴定去鉴定完之后，不是鉴定的也说这个表是假表吗？那把这个结论给他看，他怎么说呀？ 他认呢，他就说我们这个需要找对方商家协商，但对方商家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合法的商家，目前对我来说就是虚拟人物。包括现在我也不知道商家是谁。 孙女士呢，后来还对记者说呀，第一次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呢，少铺的经营方呢是对鉴定结果不服的，又让这个孙女士呢到另外一家这个鉴定平台去鉴定，而第二次鉴定的结果和第一次结果是一样的，同样认为这块表并不是正品。接下来双方就这个赔偿的问题、退货的问题展开了多方的协商。 那我就提醒找少铺，少铺就跟我说什么那个商家又没有注册营业执照的，又是在什么平台，然后我就说白了找不到人投诉。平台就少铺总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但是我钱是转给你少铺啊，你不能说你收了我的钱你就说你收我的钱给别人了，那你给了别人，我们也打了问工商局，工商局说这个人没在我们公司注册，目前没在营业，没有合法营业执照，那他属于个人，工商不能介入。少铺就一直就这个事就一直跟着我拖着就是在踢球。 少铺 APP 的代理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接到孙女士的投诉之后呢，他们马上啊和这个网络的卖家，就是在少铺的 APP 上开店的这样一个专门卖二手奢侈品的这个卖家，这个卖家呢，他的网络店的这个店名啊叫做奢侈品领域，就是把这个卖家的相关信息呢告知了孙女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孙女士并没有和网上卖家谈妥，而孙女士呢要求由少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有很多的这个聊天记录，这是原告在购买表之后，购买表之前和那个卖家就在沟通这个事情，卖家当时就说要回收这个表，我也不知道基于什么的回收这个表，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最后没有谈妥，这是后来他们就不找了卖家，就直接找我们这个网络的运营者。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权利就是只能关停他的页面，下架他的货品，就是我们的平台上不显示你这个店铺，不显示你的商品，那么你就卖不了了。我们只能这么做，这是我只能做到的权限。而且为了保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我们这个少铺 APP 也在里面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如果最后鉴定为假货，我们愿意就是先行就是给他承担这个货款，就是让他减轻消费者的损失。但是因为诉讼请求他不是说只要货款，他是还有一个别的一个费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承担更多的费用，因为我们这是承诺一个保证义务，这个保证义务既不是买卖合同的保证义务，也不是经营者的保证，就是一个额外的，你再让我买东西你买的放心，就是这样，就是你最后你即便是说一千道一万，在你最后找到这个玩家，你起诉了判决了，你执行不了了，那我们也会给你赔这个货款，这是一个我们做的承诺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承诺我们才想要留出很多的这个用户。 少铺的代理人对记者说，少铺方面呢已经将这个网络商家的相关信息告诉了孙女士，而且孙女士实际上也和这个商家取得了联系，少铺已经尽到了自己作为网络电商平台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因此不应该承担责任。 他一直就知道这个黄英的联系方式，一直都知道这个地址，包括黄英给他寄回了地址，黄英给了他一个地址，哪怕表寄回去的地址都有，黄英的电话都有。同时他要求我们提供这个黄英这个营业执照，我们也提供了，前面给他提供了，包括当天我们也提供了。这个事情就是从法律上讲，我们只能说谁卖给你东西你找谁。因为你想，因为淘宝也是嘛，因为你像淘宝，因为我们做的小，但淘宝做的大，所有的人都去找淘宝。因为淘宝里边它有天猫，天猫是商家，但是很多店铺它也是个人，淘宝它的作用就是你投诉淘宝下架关停，也是淘宝能做到的。因为有做过很多这样的判例，就是你可以把淘宝诉上，淘宝也来，但是他就说我提供经营者义务，我提供这披露这些信息，你该要的信息我都给你。 而孙女士呢，则坚持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和这个网上的卖家取得过任何联系，而且少铺呢还关停了这个网络卖家的相关的页面和信息，致使自己无处维权。 因为平台很多平台都有这种表卖呀，比如像京东也有啊，我也在京东买过包啊，也买奢侈品古驰包啊。人家京东买不管买什么，人家会有个商家出来跟我对接。现在我连他们悉尼的商家都对接不上了，都已经人烟蒸发了。就挂个名字，那你也可以编一个张三李四进去。你如果要给我一个合法的解释，或者一个合理解释，你要找个人出来呀、啊。你已经知道对方是谁，那为什么人也没出现过？到目前没出现过，没有评价。这个店铺现在我都登录不进去了，因为少铺目前已经把它关闭了。有时候我想登录，我手机还登不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设置了我。您少铺是？您是觉得你很没有这个设假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把对方的店铺关了？我们也联系不上对方，我也登不上，那你这是存在心虚吧，对不对？你应该让对方出来。到目前为止我都没看到少铺叫过那个所谓的什么某某商家，都没有出现过。那你这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是你编出来的一个虚拟人物，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少铺也联合你这赞同这些售假表之类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只是个消费者。现在我们就要求是一个通过消费者维权法来维护我们一个消费一个权利。 孙女士认为，既然我把钱交给了你少铺 APP， 那么你这个 APP 就应该来承担责任。 对我来说就是虚拟，因为我不知道他合法信息，我也联系不上他，那不叫虚拟吗？对方也把我拉黑了，然后对方什么都没有，你叫我找谁去？我只能通过法律来维权。那我钱是付给你少铺，那你就是收了我款的商家，那你不能说你拿了我钱给别人张三李四，那人在哪？ 而少铺的代理人则认为，你是不是能够联系到网络卖家，这和我们并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把相关的信息告诉你了，如果你实在联系不上对方的话，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而不应该来找我们少铺。 他营业执照我们已经披露了，因为营业执照是一个工商局注册的一个合法的这个法律主体，你可能联系不上卖家，但是如果这个营业执照我根据对方提供的这个证据来说，他昨天查询的，他还在咱们那个工商系统里面还有显示，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还做一个法律主体存在的。所以你如即便是你联系不上对方，那么从法律上讲他这个主体存在，你就可以去起诉对方。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双方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呢，孙女士于是呢就将少铺 APP 的经营方，也就是北京陆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呢退还已经付的购表款，并且三倍赔偿，而且呢还要支付律师相关的代理费用、鉴定费用等等，一共是138,847元。 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购表款28,075元。请求二，请求判令被告偿还赔偿90,000元。请求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两次鉴定费用，共计772元。 而少铺 APP 的经营者，也就是北京陆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首先认为陆勤公司实际上并不是这起案件的适格被告。 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的被告。2016年11月29日，原告与卖家奢侈品领域在被告经营的少铺 APP 上达成一个网络购物协议，购的卡地亚手表已知，有网络购物协议可以得知，卖卖的双方，原告是买方，奢侈品领域是卖方，而被告只是提供一个少铺的这个少铺 APP 的一个平台服务，所以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同时，少铺方面还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相关的审查的责任，而且也不存在主观过错。 被告在少铺 APP 的经营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卖家奢侈品领域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都是真实的，被告已经将卖家奢侈品领域的机密信息公示在少铺网络购物平台上，原告可以直接联系到卖家以维护自身权益，而且通过原告和少铺 APP 领域的一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来，原告在购买的时候，包括他的购买邮寄，都是和少铺是和奢侈品领域的卖家进行沟通的。 对于少铺方面的意见，原告方孙女士的代理人表示，虽然说少铺方面的确给孙女士提供了卖家的相关信息，但是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卖家是在2017年的2月份才取得工商注册登记的，而孙女士在卖家购买手表的时间是2016年的11月的29号。 被告所述的台江区新嘉南皮具护理店为该表的真实卖家，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台江区新嘉南皮具护理店是2017年2月16日才注册的，在工商登记注册，而我们原告是2016年11月底，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所提供的卖家的信息不真实，而且没有效。 针对这一点矛盾之处，少铺方面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首先，根据这个被告的这个企业公示信用记录，上面显示台江区新嘉南皮具护理店，它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是一个个人经营，而它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确实是黄英。而本案的这个卖家呢，也确实是黄英，因为个体工商户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个人，所以当时黄英他说他在申请个体工商户的申请，营业执照并没有下来，所以他就以个人的名义来进行在少铺 APP 上进行卖这个本案涉案的这个商品，他当时已经提出了工商申请，这是后来在批下来之后他又提供了营业执照。他在前面给我们申请的是个体工商户，但他理由是说那个照在申请当中并没有批下来，他是在2017年2月份的时候照已经下来，在前面交易的时候他是以黄英的名字进行交易的。 少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按照少铺的相应的规则，即便是个人也可以申请注册，但是要开店经营的话需取得工商注册的登记。 以个人名义也可以办理，但是就是说有一个理由，就是最终你是要拿到营业执照的，你可以说你个我现在在申请了，但是因为营业执照的他这个申请和下来他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个人就是你有一个承诺，你要承诺就是说我已经申请了，对工商局我已经申请了，但是因为我那个证没有下来，我先去注册这个，因为很多人注册的他可能不一定有交易，搞这个网络平台我们可能上面要有店铺，如果没有店铺的话，这个平台就没法去运转下去，就是先得有卖家，但是这个卖家呢，他不一定就是说现在他就开始卖东西，他可以先把这个数量冲起来，冲起来之后可能在这个冲数量的过程中，他那个证也在办理过程中，然后在后续慢慢的交易的过程中证就下来，前面个人也可以，但是最终我们是要求你出具个体工商户的，前面注册的时候是个人也可以。 少铺 APP 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还说，原告方孙女士呢，当初选择的是分期付款，首付是9000块，剩余的呢是分6期来付清。而实际上，少铺呢已经是将全部的款项垫付给了卖家。 孙女士的分期付款的对象并不是卖家。 原告是分期付款，给少补申请了一个分期付款，我们给商家把这个钱第一批先付出去，付出去之后就是把商家的钱全部付完之后，他给我们是每个来分期接的，就是我们是先垫付的这个他的货款。原告知情，他在上面有一个分期付款协议。 原告对这个是否知情，说这个款项是由被告代付的？ 当时不知情。 我不知情。 不知情。 对，我只知道是这个付款是银行收了款付给谁，我不知情，他们没有告知我，没有书面，也没有电话短信之类都没有登记录。 少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任何一个用户呢登录注册少铺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期付款的协议，用户必须要点击同意之后，然后就生效了。 这个协议原告在当时那个购买的时候他会看到吗？ 它是一个就是你如果点击那个申请付款，你会要选那个就是说你同意认可这个分期付款的协议，它的协议可能大部分人可能不一定会看那个内容，但是你要点击那个键，就是视为你同意这个分期付款的那个协议内容，就是它上面有标注，就是你点击视为你已经阅读过分期付款，它下边有一个就是可以再点那个分期付款协议的一个另外一个键，如果你点了那个键你就看，你不点那个键你就不看。 少铺方面的代理人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式，实际上是少铺呢站在用户的角度为用户考虑的一种方式。 就是因为它增加一个功能，就是说好多人买东西可能当时资金比较紧张， 分期， 哎，对，分期，但是人家卖家人家不会，他没有这种分期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卖家他没货他就要收钱，他不能说我一比一收。那作为少铺来说呢，我们就增加一个功能，就是我把钱呢先给你垫付给这个卖家，卖家人家卖了货人家收到钱，但是你这个分期的一比一还给我。因为少铺他后边他又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个人这种分期贷的这种业务。 在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方代理人首先发表了辩论意见。 我们还是要求这个被告呢，这个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他有义务提供这个卖假货的真实销售人，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提供这个真正的销售者是谁。提供的销售者呢，现在看呢是黄英，但是他提供证据显示呢，真正卖者不是黄英，那么是姚斌。姚斌和徐斌也我们不清楚。因为被告呢不履行这个告知义务，所以我们要求他必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而被告方少铺呢则坚持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应该由卖家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原告购买表开始一直就是和卖家进行沟通和协商，包括中间的邮寄地址、姓名、联系方式、电话都在微信聊天记录里边非常明确的载明了卖家的这些信息，而且被告在原告向被告要求提供的卖家信息的时候，卖家也把这个营业执照的注册信息告诉了原告，所以原告应当向黄英或者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主张这个买卖合同，主张买卖合同纠纷，而不应当向少铺主张买卖合同纠纷。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少铺 APP 的代理人在庭审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少铺呢不管是向买家提供相应的分期贷款，还是向买家承诺自己呢愿意做出这种退还货款的责任，都是从用户的利益考虑才做出的决定。 少铺的运营上来说，它重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做平台，我保证，我既然保证你才会来，你就要不你就不来了，来了之后呢，如果出现假货，我们承诺退你那个 货款 、这个，但是我们里边有很多，因为它里面是有几个协议，第一个就是平台协议，这个协议对象大部分人没有关注过这个协议，因为你可能寄一个东西之后，它是不是好多时候你点开你就视为你同意这个协议， 对， 如果你不同意你就进不去， 对。 99.9%的人是不会看这个协议的内容的，他也没有兴趣看下去。 嗯， 通常这是第一个用户协议，然后接着第二个协议就是你是和商家之间一个买卖的一个协议。 嗯， 第三个协议就是如果你分期，你和这个 shop 里边还有一个分期的协议。 原告冯孙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自己平时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在海南，为了打这个官司自己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了，这期间所付出的经济成本跟时间成本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的。 对，已经来第三次了，本身都是我这额外的支付的费用，我时间精力，这个事就为了这个事都耗了大半年了，对方就一直老是虚拟一个不真实的商家出来给我，我不能活在你虚拟的商家里面，现在我连商家也联系不上，你把对方的铺面也关了，也不让我登录，那你就是阻止我去查是谁。 嗯， 对方这一直还在说有一个虚拟的商家一直在说。 嗯，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消费维权是怎么去维。 孙女士还对记者说，自己呢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可以说是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呢买一些相关的产品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一些正规的网店来购买。 花了那么多钱买块表是买假的，那我不懂花个35去买个假表省事。钱都是消费者支付的，这就是钱，哪怕1元2元都是钱，可能会有心理影响阴影了，可能以后买表会到正规的专门渠道去买了。别人也说正规的有可能会涉及有次品，但至少有一个维权的一个合法维权的地方去。 这起案件呢，法院经过多次调解，鉴于双方的差异太大，调解呢最终没有成功。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将择日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今晚拍案节目也将持续关注这起案件的一审的结果，也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出介绍，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起和婚姻家庭相关的案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买哪款纯电动汽车更实惠？ 北汽新能源 EX360 啊，398公里等速续航，双十一享至多50000元狂欢好礼，还有2年6万免息政策，详情咨询400-650-6766。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